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《赵贺之歌》。 大哥明白

啦不乐意，哎呀呀，啦啦啦。 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可爱的玛利亚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